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50章。上主这样说，我离弃你们母亲的离婚书在哪里呢？或者我把你们卖给了我的哪一位债主呢？看，因了你们的恶行，你们才被出卖，因了你们的过犯，你们的母亲才被离弃。为什么我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在呢？为什么我招呼的时候无人答应？难道我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？或者我再无救助之力？看，我一怒喝，海便和结，江河便成为旷野，其中的鱼类因无水而萎缩渴死。我可使黑暗笼罩诸天，使麻衣遮蔽天地。物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受教的口舌，叫我会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唤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学子一样应听。物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抗，也没有退避。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对于侮辱和错误，我没有遮掩我的面，因为物主上主协助我，因此我不以为羞耻，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，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。那给我伸冤者已来近了，谁要和我争辩？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吧。谁是我的对头？叫他到我这里来吧。请看，有物主上主扶住我，谁还能定我的罪呢？看，他们都像衣服一样要破旧，被囊虫所侵蚀。你们中凡敬畏上主的，应听他仆人的声音。凡于黑暗中行走而不见光明的，该依靠上主的名字，并仰仗自己的天主。看哪，凡你们点了火燃了火把的，必要在你们所点的火焰里，在你们所燃的火把中行走。这是我的手所加于你们的，你们必倒卧在痛苦之中。